大家好啊，我哋今日又嚟牛医生与狗护士啦。 我哋今日嘅题目系点解佢得我唔得？ 嗱，咁咧一讲起佢得我唔得，我就讲一样嘢就系、是、 你讲咩咧？ 呢、這个世界咧，你一系就遇到老千，一系就遇到老衬嘅啫。 我就系想问，点解人哋做到祈福党，我哋又做唔到祈福党？ 嗱，嗰、那个阿婶被人呃捻咗四皮嘢，咁咧就话俾只咩啊？ 佢唔系佢个婶咧就好丑样，第一样嘢喺个报纸咪叫无知妇人 啊，咁啊真系无知。 咁咧就话咧祈福党同佢讲，你老公可能有不孤鬼，不孤鬼，我讲清楚啲系不孤鬼。但係佢又唔諗下，呢個係事實嚟嘅。一個佢本身個老婆咁醜，一個老公一定有不孤鬼。咁要咧求福咧，就攞曬佢嗰個啲財物有成40,000蚊，包喺個袋度。但係換嚟嘅一個鐘之後係咩咧？ 威化餅， 威化餅。 但我真係想問， 40,000蚊我都平時個40,000蚊威化餅。 即係點解我哋遇唔到呢咁嘅豬蝦嘢咧？ 最慘係佢個仔啊，喺內地啊都唔夠錢使啊，嚟唔到。 同埋一樣嘢，呢個世界邊有鬼嘅、啊？我告诉你听最猛的我日日都见的、我真的很心寒我朝朝起身就撞鬼真的我见了很多年我一照镜见到穷鬼翻工就成班屎忽鬼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真的很猛鬼 我就好羡慕那些祈福党为什么人家讲那些又得为什么我 们讲又不得的呢 成日的他得我不得 对啊他得我不得我就想讲一样 东西第二样东西为什么那些人成日上网可以沟啲女落床上床 的屌你老尾那些全部怪兽来的嘛屌你老尾我告诉你 有些说十六七岁还有就是一隻白虎一阵间有些人妻有些又说哇好个黑窿炸有些又古灵精怪吹箫啊！点解佢得我唔得咧？ 话俾你听，嗰条女啊，屌你老尾，我好似男人咁样样啊！靓女点会同你做呢啲嘢啊？你冇钱跌，我话俾你听，你排上个网站睇啊！ 报纸又卖，点解佢得我又唔得咧？另外一个就 系、是、系啊，喂，嗱，有几单嘢我想 讲。按摩师啊， 按摩师七十几岁揸条女个波嘛？ 唔系，佢系佢其实个细节就系佢话，因为揸个粒钉，令到佢胸挺啲。这个是关键所在他用这件事打想打了但是打不到那个官就说他不可以这样。 那那个女人谁 那个女不知道都是未成年的。 不是但是为什么他被个按摩师按摩呢 他说可能个身体不舒服周身攰攰攰跟埋老母去咯。那按摩师不是跟按摩他说见他的乳房呢多就跟他说不如跟你整挺的乳房。 我哋出嚟撈嘢撈咁耐， 點解佢得我唔得 咧？我話俾你聽，我見盡好多老千，見盡好多老襯， 按摩師好多。 我撞親都係老千，我未撞過老襯。我 按摩師一陣間又話同你屌個閪，可以化解啲咩熱熱。有啲咧又話同你揸個波，同你挺啲。 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 啊！ 你遇到呢啲人，你只要諗一樣嘢就得。如果佢係掂，佢唔使做按摩師啦，佢係掂唔使做體創佬啦，有咁多蘇文峰咩？屌、 蘇文峰都唔知點解咁掂 啫。蘇文峰真係好掂啊！呢、這個世界冇咁多蘇文峰、 啊。把嘴掂啊！ 把嘴掂，溝得掂你啊嘛！講啲嘢似是而非嗰啲先得人驚啊！ 點解人哋個嘴生出嚟又咁得？我哋生出嚟個嘴，我哋嘴係咪有問題其實？ 奶閪唔撚掂啦！我哋 覺得個基因有問題，個嘴咧，人哋個嘴咁犀利嘅， 人哋個嘴真係犀利， 係咪有兩把嘴咧？其實。 可能是下面那個都是 下面有兩把 屌你即是這個世界真的我為什麼他得我不得就是即是有些東西、這個世界很得意啊牛醫生我即是不是老千是老襯的但是為什麼我們預極都是老千的呢 我們通常做老襯咯 是啊屌他沒有即是不是說我們不撚醒的但是我們都醒的但是為什麼遇到這個人呢 不是你都得的成日上網認識很多女但是認識肥婆 屌你老妹出得來我想告訴大家聽上網出得來的女你不要成日諗住24、36五尺八寸高的樣子好似 有34、34啊個年紀34啊 屌你老妹個樣子好似呢個港姐咁樣有都係做港姐豬蟹點會俾你食啊屌係啊你諗都諗到呢世界冇可能嘅嘢戇撚鳩嘅屌你老妹我而家唔撚想呢就係睇下諗咗幾多戇鳩先啊真係 佢得我哋你得呢 係真即係如果咁撚多老千啊真係即係呢單嘢我覺得真係要講一講即係點解啲祈福黨係掂又會咁多豬蟹信嗰係先戇撚鳩 係啊通常佢哋祈福党背景都是有神医和祈福啊这一招做得还有那些电子零件那些为什么他得我不得呢真 屌你老味牛医生你真的看死你得我不得还有前排有一单嘢就是我想说庙街的三公档啊即是那些 點解佢得我又唔得呢？ 屌你老咩，我哋有擺檔三公檔喺旁邊，我諗俾人斬撚到人哋叻啫咁樣。 不如我哋有得閒擺檔。 屌你老咩，邊有人嚟倒啊大佬？屌你老咩，你咁多豬閪嘅咩？呢個世界真係。 我有個朋友呢，就有一次喺大陸搭公車啊，咁入咗個拆車喎。 哦，呢單嘢。 呢單嘢呢個事源就係話入到去，佢有。佢就點樣㗎？我唔記得 了。啊，細哥係咪嗰個？ 係嗰個細哥。 啊，細哥二拉罐中獎。嗱，大家咩叫二拉罐咧？二拉罐即係汽水罐，大陸叫二拉罐。 二拉罐。 咁咧，二拉罐中獎就係、是、 嗰 個女仔咧就 拉嗰罐飲。 嗱、那個當中要牽涉四個人嘅。咁、 啊、 咧就係、是、有一個人咧就拉罐汽水就倒到前面嗰個人。 係。 嗰、那個人咧就會話：哇，你做乜倒到我啊？咁咧第三個即係騙徒出邊啊？騙徒就會話：哇，你 二拉罐嚟 嗰個。個罐好似中一獎喎，咁咧淋到人嗰、那個人咧就係咩？我唔知道喎。咁咧之後有個茂利就會出聲就係話：喂，嗱阿哥仔，咁樣啦、啊，你嗰個罐不如買啊俾我。佢話 出高價買， 出高價買，因為你冇户口，即係嗰條友會自己講嘅。之前其實就啊，因為我冇户口啊，喺呢個深圳嗰度，所以我唔能夠去即係兑換呢罐汽水啊。 同你買咗， 我蝕底啲啦，就同你用3000蚊買呢罐汽水咁。咁咧就引啲人落答，我話俾你聽，二拉罐中獎咧呢樣嘢都唔係新聞。我以前喺澳門撈嘢，牛醫生，我講幾單個騙徒俾你聽，煙仔黨我撞撚過，報紙雜誌黨我撞撚過。咁咧咩嚟嘅咧？嗱，同埋一個戲子黨我撞撚過。三黨咧話俾你聽，咁咧大家即係有興趣可以聽 下。嗱， 煙仔黨係點嘅咧？通常咧就。一個女人，佢咧就會喺香港發生嘅，就唔會喺澳門嘅。嗱，佢咧就一對男女嘅，咁咧通常個女人大約20多歲，咁咧就個子高大，永遠都係即係著啲套裝啦、低胸啦，佢唔係低胸就背心噶啦。咁咧孭個唔知 Gucci 定 LV 手袋，總之一睇佢樣就唔使黐煙仔食嘅人嚟嘅。如果你係女嘅話咧，佢會有一個大約年紀20多歲啦，西裝不停幾靚仔嘅人嚟兜搭你嘅。咁佢嘅模式係點嘅咧？嗱，喺香港入咗禁區之後就俾食煙噶。咁咧喺食煙嗰個區域嗰度咧，通常咧凌晨發生嘅啲嘢就唔會晏晝啊，通常凌晨嗰幾班船開始啊，兩點鐘打後嗰啲船就開始啊。咁咧佢咧就會埋嚟話：喂，阿、啊、四哥，黐煙仔食下，攞煙仔食下，因為啱啱食曬呢度冇煙賣。咁咧好不其然都屌你老味，冇乜所謂啦。講真，凌晨過得澳門嗰啲個個古惑仔嚟㗎啦，唔通可能好姐咩？咁冇所謂，煙仔咧你咪食一食啦，幾多？咁啊！我嗰陣時請過嗰個女仔食口煙，咁嗰個女仔一落船就同我講：佢話得㗎啦，四哥，我記住你啊！我過嚟香港咧，其實咧就因為搞啲即係麻煩嘢嘅啫。我喺澳門係如何有勢力，如何識得人多，如何勝咁啊，講一大輪啲廢話。 冇錯。 咁佢特登會坐埋喺身邊講嘅啲廢話。咁你咧落到船嘅時候，佢就即係大家會出關嘅，出一關之後，佢就會等住你啦。一出到嚟。喂，四哥記唔記得我啊？咁樣嘅，我啊記得記得咁樣嘅。咁就不如你係咪去賭場啊？我喺回力都識啲朋友啊。你如果去，咪一齊去玩下咯，消遣下。咁我梗係唔撚去啦。你估我第一日出嚟做人咩？我話得啦，唔使唔使唔使。第二次我又撞到一個女仔，試完咧就係9個月至半年，即係總之幾個月之後， 佢都係仍然咁靚， 都係咁樣樣，就兜搭一個四眼仔，又係男仔嚟嘅。咁咧20多歲。咁咧我就跟撚住佢睇下咩事發生。嗱，單嘢咧就係佢一坐落去回力度，咁咧佢又開始賭錢。咁咧賭錢嘅時候咧就一齊賭啊，同個男仔。咁咧又扮曬個女朋友咁樣樣嘅，即係又話叫啲兄弟招呼下佢啊，點點點點。都賭到差唔多個女仔離場啦，就話我去廁所。我睇撚住佢，因為我觀察咗佢差唔多一個鐘頭，因為我嗰陣時過到澳門，我啲即係我啲夥計仲未翻工啊。咁我冇嘢做咪睇佢咯，睇一個幾鐘頭，嗰條女離場啦。 發生咩事？ 離一場之後咧，嗰條仔就話：啊，我都走，即刻俾幾多大漢就撳撚住佢。走，你走咩啊？喂，你俾翻頭先嗰啲錢我先喎。佢話咩事啊？頭先你女朋友同你嗰度倒撚咗幾皮嘢。佢話：喂，唔係喎，我唔撚識得佢喎，唔係話頭先你同佢仲係女朋友，屌你老母，你而家走撚咗出去，嗰幾皮嘢佢掹我嘅，倒撚咗落去，你而家當冇事發生啊？ 咁啊俾人夾過嚟香港攞數。嗱、啊，呢、這個就係煙仔黨第一個。 哇！咁得人驚。咁其實事實上係嗰、啊、個女仔都係同黨嚟。 同黨嚟啊！ 點解上次你冇俾人夾嘅？ 屌你估第一日出嚟做人咩？屌你老尾！ 你冇講到個關鍵。 屌你老尾咁撚靚仔，你我咁撚靚仔，點解有條女咁撚索同你講澳門都幾有勢力一齊去玩？你真係含柒啦！屌你老尾，你真係當我傻仔嗎？我雖然係蠢，哦、但我唔係傻啊嘛。 嗱，你講完呢、這個，我又回應一下你一個啦。最近上網啊，睇過一單騙案咧，就打電話俾你喎，阿生你中咗20万啊，跟住咧就話 咩？哦，入錯落你户口， 我入咗你户口，你睇下即係有。跟住咧就 佢用張票去呃你啊，因為張票佢彈票啊嘛。 跟住我話俾你聽，喂，原來我咧過多，即係我唔記得咗扣翻手續費，你要俾翻40万我啊嘛。 唉、就是，呢、這個世界邊有咁大夾攬隨街條友都俾人執撚曬，我想問下大家，中獎個唔會係你啊，又係照下鏡啦、 啊。有一日我喺見到街度個叔話唔鬆下命，你攞塊鏡上。 咪係咯，同埋一單嘢近排發生嘅就係、是、啲撚樣打去嗰啲鹹濕電話咧，即係問叫雞嗰啲咧，嗰啲撚樣就會咧抄低你嘅電話，嗰啲顧客走來電視間就話：嗱，我而家揾兄弟上緊嚟屋企㗎啦，你記得入錢我户口，如果唔係我上嚟搞你，你咪上嚟搞我咯。啲顧客真係咁靈通，唔使做顧客仔啦，大家。唔好睇咁多黑社會片，以為啲黑社會好撚勁先得㗎。屌你老尾，唔係收下魚蛋當錢，就係攞張折凳打人個頭嘅啫。 嗰句真係唔好貪啦， 唔好貪啦，同埋唔好咁撚戇鳩啦。 點解佢得你唔得就因為你貪？ 唔係啦，就因為你戇鳩。嗱，仲有第二單嘢就係點咧？第二單咧就係報紙黨。咩叫報紙黨？佢咧嗱搭船嘅時候咧就好興嘅，通常咧就係澳門通香港都會發生嘅。日單船就多過夜班船嘅。行事嘅人就有三個人，第一個坐你側跟嘅，借份報紙你睇，通常就話：，哥仔睇唔睇報紙啊？哥仔睇唔睇雜誌？你睇就屙撚，通常睇報紙雜誌係兩隻手噶嘛，你唔會一隻手睇嘅。咁咧，你咧通常咧兩隻手睇嘅時候就 偷低咗， 佢喺你後面嗰個咧就會去割你個袋，或者係揞你個荷包。我話俾你聽，我見過幾次，有一次咧個撚樣同我講嘅時候，我即刻坐撚咗後面。咁咧個天文台就夾撚住我啦，牛咁揀啤撚住我，由頭啤撚到落。 睇翻你唔睇人份報紙。 係啊，屌你老尾！嗱，佢哋通常三個人嘅，一個人借報紙你睇，一個人就劏你荷包，第二個係夾，即係喺度睇水嘅。 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咁好人咩？ 屌你老尾，邊有咁多客好人啊？ 邊個幾日前嘅報紙？ 屌你老尾，呢啲咪傻仔咯！屌你老尾，有你唔好去接啦報紙。嗱，仲有一樣嘢就係呢個棄子黨。我話俾你聽，有一次我喺火機咧，就喺呢、這個 普京開工，你係咪你負責做？點解你識咁多㗎？ 唔係我睇到咧，咁啊抖閪啊嘛！我喺普京開工，我喺火機，咁我戇居居冇嘢做，咪攞熬老虎機啦，100蚊有撚埋咧熬啦，係咪啊？ 咁啊 係。咁咧，我熬完出嚟之後冇嘢做啊！屌你老母，出去煲口煙啊，出邊飲杯汽水咁樣樣啦，即係買杯蔗汁飲下去附近嗰度。咁啊見到棄子黨，有一個人我話俾你聽，喺澳門我見撚咗好撚多鑊㗎啦，大家留意一下，5尺1寸高，男人嚟嘅， 咁矮嘅。 身材好 muscular 噶，即係好好大，好有即係健頭下噶，即係佢矮得嚟，你見佢唔係瘦削嗰只噶。咁咧個人咧就好不挺嘅，即係好有自信咁嘅，就話俾你聽。喂，我係香港咧，即係騎師會嘅，即係一大輪英文嘅，唉、哎，唔係香港 jockey 級咧，講一大輪英文之後就 大隻騎死 我咧就啱啱咧就即係喺香港輸咗啲錢，澳門輸咗啲錢，喂，你可唔可以咧就借100零蚊俾我買張船飛啊？我翻到香港咧就還翻俾你。嗱，我咧就係香港 jockey 級，一大隻英文咁樣講出嚟。咁咧我一次就我心諗啊，你老母化係啊，我已經唔俾你㗎啦。我話冇啊，冇啊，冇。咁佢都跟住我話嗱，哥仔不如咁啊，哥 一下。咩咧？其實 我佢跟。撚到嗱，我話俾你聽，我喺葡京，佢行撚到去嗰、那個出邊嗰個 狗場啊， 唔係狗場咁遠，即係行到去中銀嗰度啊。我話不如咁啦，你過去球場嗰邊，我俾你咧。佢又唔敢過喎，我諗住過去球場打佢都冇快嘅。佢又唔敢過， 佢為咩咧？ 佢為錢咯，一個百幾個啊，千幾㗎啦。即係你諗住大家啊，係喎，佢好似真係騎師身形，呢個真係香港 jockey 級，香港吹簫級咪有佢份。 點解嚟佢得，我哋唔得咧？ 咪係咯，我又見過真係有人俾錢佢喎，就抄低埋佢手提電話喎。屌你老咩？你信佢風直聽佢講，你又瞓直啦，豬閪！ 呢個世界咩都有。 即係呢個世界乜撚嘢人都有，即係有啲咁嘅傻閪喎。 我哋都奉勸大家唔好貪同埋唔好理咁多嘢啦。 唔好理咁多嘢就係你 同情心啊！ 唔好咁多便宜嘅同情心，同埋一樣嘢就係你唔好諗住自己有能力可以處理到呢騙徒。嗱，我話俾你聽，騙徒係經過好多嘅經驗累積，經過好多失敗， 都可以需要我哋都有 先去行騙。 我哋有能力幫佢就俾錢。 啱啊！我話俾你聽，你唔好諗住同騙徒周旋。你好多而家年青人入世未深， 就諗住屌你老咩，我明知騙局睇下佢咩料，你俾人夾都唔知咩事啊細佬。 我嗰日見到一個和尚攞住個袈裟，嘣乜聲，真係 嗰啲係和尚咩？嗰啲賊匪嚟呃鳩你錢 嘅。如果我咧睺佢個兜度攞啲錢，會有咩後果咧？ 嗱，化緣咧，我話俾你聽，喺真正嘅化緣裏邊，你唔使俾錢，你俾啲米啊魚啊俾佢，你想喺佢招來。 我想攞隻手攞嗰啲錢，然之後同佢講：我想掛你單， 我想掛鳩你兩嘴啦，掛你單，我諗佢掛鳩你啊！屌你！ 我望後面有幾個和尚走出嚟，然之後 睇撚住你嘛， 十不同人 攞張鐵凳打柒你啊嘛！即係真係你得我唔得啊！仲有一樣嘢我想 多㗎， 我唔知講過你未？有一樣嘢就係自信心爆棚嘅事件。嗱，我話俾你聽，我公司有個人六尺二寸高。身形好健碩，曾經在香港咧攞過嗰啲咩健美先生獎。嗰陣時咧，佢喺啲人面前扮嘢， 又係香港作結構。 佢就話啦：，喂，聽講呢排有啲事喎。我話係啊係啊，唔好意思，我呢排真係有啲事。有咩事你同我講，我咪同你一齊出嚟。我真係想話俾你聽，澳門擋子彈，避彈而唔啱你唱歌仔。即係有好多嘢就係話，你係自己嘅能力處理唔到。你唔好諗住啲騙徒啊呃鳩我，我自己能力處理到。你唔好諗住咁樣樣，人哋個腦係好精密，經過好多次嘅計算，好多嘢失敗嚟計條方程式出嚟。 即係等於佢係做莊家，最多和啫，唔會輸。 係啦，所以大家唔好諗戇鳩嗱。經過你得我唔得之後咧，我又想講一樣嘢就係點解啲豬閪去呃閪屌我哋唔得，尤其呃啲十幾歲嗰啲喎。 咩佢得我？ 嗱，我話俾你聽，呢個世界有幾樣嘢。啊，你做醫務界噶牛醫生， 免費午餐， 你聽過一樣嘢叫柱南線未咧？ 未啊。 嗱，柱南線呢樣嘢要 show 俾你睇。佢話咧，逢喺柱南咧就隻手咧， 抽獎運 先。在呢個手踭位，即係我哋呢個叫咩位啊？ 呢個接我都唔知叫咩位。 即係手接嗰個位咧，英文叫咩？ 呢個叫做anticubical fossa。 anticubical fossa 嗰個位咧就嗱，你記唔記得有條線啊？ 係啊， 原因即係話脂肪嘛。佢哋話呢條叫柱南線，逢係有呢條線嘅人就係柱南。咁我咪開間好大屌，屌你老味！大家唔好信 你肯聽呢樣嘢唔夠啊！ 但係真係有人信噶喎，報紙就係有人信撚咗個柱南。仲有一樣嘢就係薄荷糖殺精。嗱，有一單嘢係點嘅咧？我睇翻嗰報紙就係話，嗰條女係聖誕節，就條仔就話俾佢聽，唔緊要㗎，塞粒薄荷糖落個閪度，屌閪嘅時候就冇 B B 啦。佢真係塞粒保露薄荷糖落個閪度之後，同個女屌閪喎。 點解佢唔成支閪牙膏擠落去咧？ 我又想問下有啲女信嘅，我同人講，我諗條女兜包掹塵我塊面啦，屌！ 下次咧你咧，即係同人哋同啲雞屌閪咧唔緊要，你話 塞粒薄荷糖， 唔係大家話俾佢聽，話俾啲雞聽啊，即係而家聽緊觀眾，你就話俾佢聽嗰條鋸上面咧嗰塊包皮嗰啲叫柱南線，你睇下我幾多柱南線 我係柱南嘅，我諗個性工作者話俾你聽，你睇我個閪柱女嚟嘅，幾多柱女線？我話俾你聽，有單笑話要講。我係幾年前，好多年前啦，嗰陣時啱啱出嚟做嘢冇幾耐，咁咧就去揾性工作者舒緩壓力。咁咧佢就啱啱，即係人哋都好慘㗎啦。啱啱咧就因為嗰個月經嚟完之後，咁咧就同佢屌喺，屌喺咗掹個袋咗紅色。佢哇，你可能屌咗罐頭喎、啊。佢真係咁講，我同佢講，話姐，你都四十幾歐，你個女都未必係罐啊嘛。佢之後塊面黑撚到啊，又出門。门口屌捻到，即系一由我摸个肚开始已经问候我老母，咪又多出门口。 而家第一样嘢你冲红灯已经唔啱，第二样嘢你 唔系佢讲大话就话佢系罐啊大佬。 第二嘢你讲出真相就唔啱啊。 咁啊， 因为咧佢个鼻哥窿都唔系罐啦，你明知嘅啫。 咁啊，即系嗱，我唔系歧视性工作者，不过讲出嚟大家笑一笑啫吓。 佢想你觉得系一个处女嘅回忆啊， 都好啊。即系呢单嘢真系我讲好捻搞笑，即系你信佢仆直听佢讲嘅。 你同阿姐讲你生呢一个字。子宮頸癌， 即係佢得我唔得啊！即係點解？ 你真係唔得， 即係佢得我唔得咧！真係 你諗嘢精密啊！ 精密，我諗精密。 你做人多過你即係食米啊！ 即係所以我都係奉勸大家年青人啦，小心啲！而家呢個世界好撚多騙徒啊！最大騙徒係邊個？陳日君，第二個鄭經翰。 唉，咁嘅嘢講啊！真 係，我覺得邊個最老實咧？鄧小平咯，鄧小平就係將呢個共產社會推出呢個國際市場，仲要打個好靚嘅牌頭，話俾大家聽呢個有社會特色嘅資本主義，其實根本就講大話，呢個根本係資本主義嘅中國。 冇有講， 冇有講啊！咁咧，今日嘅節目又錄完啦，大家咁我哋咧就可能即係因為都唔舒服啊，咁到下一次錄音嘅時候， 下次會接住噶啦，唔使驚啊！唉，我 就會接翻嘅，同埋我哋好想請咧呢個 筍哥上嚟， 筍哥同埋阿 雞佬。 低佬，唔係我有一個朋友貓頭鷹啊，阿貓頭鷹就係當日咧就做呢、這個即係世茂咧， 佢 係 射胡椒噴霧， 唔係警隊嚟啊佢。我話俾你聽， 嗰個噴霧就攞水槍射人嗰、那個， 唔知我話佢攞鈎精射人。 我以為嗰個企喺度咧，俾農民襲擊，佢指住手，唔好 唔係佢唔會咁嘅，佢踢袋。嗱，我哋好想揾阿貓頭鷹上嚟錄一錄啊，因為咧，即係我哋真係 講下佢哋怨氣， 講下佢啲怨氣啦，同埋貓頭鷹都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嚟啊。但係蘇花佢咁耐都唔肯上嚟錄，我希望貓頭鷹咧就真係即係響應我的呼籲啦，上嚟同我牛醫生與狗護士嗰個錄音。 上嚟我哋建議減差響㗎啦， 都好啊。係啊，貓頭鷹你唔使驚，雖然你係一個真正嘅差人，但我哋都係一個真正嘅護士同埋醫生，大家一齊衰嘅時候都係串燒嘅啫。 冇錯， 所以唔使驚，你即管上嚟錄音，叫埋阿嫂同埋兩個小朋友上嚟都冇問題。 都冇問題，佢哋喺出面玩咯。 都好 好撚嘈喎，驚唔緊要，我陪阿嫂玩。 你死撚梗啊！屌你，貓頭鷹啲拳腳好撚勁。 打飛人棋啫， 屌你！咁好啦，大家，我哋今日錄住咁多先，大家講聲拜拜啦， 拜拜拜拜 拜拜。